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一大早就看见陈震说祝贺意大利37场不败破了记录了 但是我更想问大家，早清是被闹钟叫醒的还是被雷叫醒的？ 在5点多啊，不到6点的时候就电闪雷鸣了。天突然一下就乌云压城那感觉，所以大伙儿啊肯定也是在这样的雷声和雨声当中醒来的。这森俊说大伙儿早，雨天路滑，大家开车小心啊。周琦落听了，咱家的书豪落听了吗？ 告诉您，书豪已经不咳嗽了。 这事儿啊，叫周琦可以不听联盟的，可是书豪得听联盟的。 人家多听话呀。 是，这不一样啊，两个概念。所以呢，周琦现在已经是决定要去 NBL 联赛了，就是澳大利亚联赛。 对，不挣钱也要和新疆硬刚到底，是这意思吗？ 所以这样的一种死磕啊，就是拉锯战死局里边，周琦现在感觉是逃出升天啊，有了一线生机，毕竟可以打球了嘛，你甭管挣多少钱，所以对他个人来讲当然是一个最优解，但是对于联盟来讲呢，周琦的出走又给联盟带来了哪些思考？ CBA 联盟少了一个大麻烦，你看不用我们解决了啊，不用这个再向中国篮协汇报我们到底是怎么解决的这件事情了。 这么论的哈，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后还会有继续其他的麻烦呀。要真是都到周琦这级别，球员就开始有想法。 那以后的其他麻烦以后再说，就哪怕是周琦打完这个赛季回来的时候，再次面对新疆的时候，联盟的这个解决办法到时候再看吧。 都呵呵一步一步都是看眼前的， 对 啊，不往远了想。哎呀，就这样，咱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职业化哈？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周琦已经要加盟墨尔本凤凰了，那联盟怎么办啊？留下了很多的问号。那第二个话题，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国足，看到了国足前两场比赛面对澳大利亚和日本2连败零进球，包括在战术上啊，这个差距上展现出来的面貌，跟上届12强相比，您觉得实力上有变化吗？ 我觉得应该前4场比上届12强好。 上届一开局也不怎么样， 开局是1平3负， 所以就接下来咱打越南跟沙特，怎么着在越南身上拿3分，1胜3负也可以接受吧。 对，所以呢现在就是期待的国足12强赛的首胜到底是什么时候。想想后边的两场比赛，面对越南和沙特，沙特是要到人家那屋去打，面对越南呢是在阿联酋的沙加，今天的凌晨国足已经是入住沙加的酒店了，在等待着核酸检测的结果。 所以大家伙也继续来聊一聊啊，两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今天我们首先就要来关注的是周琦啊加盟澳洲球队的事件，他自称会100%的投入，您瞧瞧，反正就是各种言辞之中都是要跟联盟继续的死磕硬刚到底。 全运会方面呢，咱们北京的奥运冠军曹源啊夺得了全运会跳水男子个人全能的冠军。 国足也是发布了亚足联的比赛报告，无锡下场比赛不停赛。 美网方面，华裔天才8场连胜未丢一局，创进4强，也是创造了一个美网的历史。 世预赛我们来看一看，法国、意大利、德国这些强队都纷纷取胜了，而英格兰在客场遗憾地战平了波兰。好，大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商体坛，我们首先就来关注一下周琦事件的后续。那昨天他是自己宣布新赛季要加盟澳大利亚 NBL 球队东南墨尔本凤凰啊，这是要涅槃的意思吗？啊，反正周琦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这么写的，说将会100%投入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尽全力为凤凰队做贡献啊，这字里行间每一个字都啪啪的甩在了新疆队的脸上啊。 今年夏天呢，周琦是和新疆男篮的合同到期了。由于合约的纠纷，周琦没有选择和新疆队续约，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球员注册。那8月29号的时候，周琦是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退出 CBA 赛季，暂别 CBA。周琦选择呢到海外去发展，加盟的是墨尔本东南凤凰队，是成立在2018年的一支非常年轻的球队啊。上个赛季呢，在 NBL 也就是澳大利亚的联赛当中，常规赛19胜17负。以第四名的身份晋级季后赛，最终是1-2止步于半决赛。在2021到2022赛季的澳超联赛当中呢，会在11月18号开战。 嗯， 而在7号啊，在前天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和周琦是先后脚啊。 哎、 NBL 的布里斯班子弹队是官宣签下了CBA 青岛的球员刘传兴啊，刘传兴呢也是今年夏天和青岛队合同到期，选择到海外发展。澳大利亚的联赛现在是迎来了咱们两位中国球员。 哎，那所以刚才还有家里人啊，7751就在问说，嗯，周琦为什么可以去海外联赛啊？这墨尔本凤凰是怎么跟他签的？这合同呢是1+1，因为赛季的开始阶段跟中国男篮的世界杯预选赛是有冲突的啊，所以呢，球队也是那边说允许周琦以国家队的比赛优先，在国家队相应的比赛结束之后再回到凤凰队，反正就这一切就看起来，这联盟呢显得很被动和弱势，就是甭管怎么着都是球员自己说了算啊，您要回国家队吗？来来来，您要回去吗？啊，送您回去。 嗯。 显得实在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管理的约束力哈。 哎，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现在的合同。合同到期了之后呢，在国际转会市场当中，他就是一个自由球员。 哎， 篮协也好 ，CBA 联盟也好呢，会无条件的要为他出具澄清信，允许进行国际转会。 嗯， 但是你回咱们这屋的话呢，还得按照这屋CBA 联盟的相关规定来执行。所以虽然说看起来周琦这一个赛季不打球，大家担心的没有比赛，不能够保证状态，不能够为国家队出战，用加盟 NBL 的方式去解决了，但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和新疆队的纠纷和 CBA 联盟合同要求之间的这种碰撞，未来呢还会继续有。 嗯，因为这个死结它并没有被解开，只是被搁置了啊。 哎， 只是因为海外的这一次旅程啊，似乎能让目前的这个风波事件先暂缓，先搁这儿。 哎，不是那个老北京有句俏皮话嘛，前半句就不说了，后半句就什么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是吧？ 能高兴一会儿是一会儿，反正对周琦个人来讲，这真的是一个最佳的出路。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宋翔的分析啊，为什么墨尔本凤凰队能成为周琦的下家呢？据说这一支 NBL 的新军还挺了解周琦的个人状态啊，这是打哪儿了解的？ 那周琦为什么能够最后选择的是墨尔本凤凰队呢？我在之前呢也采访了周琦的团队，他们给出了几个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凤凰队对于周琦的了解程度比较高。在之前他们进行这个视频会议的时候啊，包括球队的管理层、教练啊都参加了，他们对于周琦的情况啊了解的非常的深啊，包括世界杯的比赛，包括奥运会落选赛的比赛，包括周琦的近况、特点等等，都是掌握了很多的这种比较详细的这种情况。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凤凰队在整个招募周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的诚意是非常的足的，而且呢应该说是所有就是对周琦感兴趣球队当中诚意最足的一支。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呢确实也有一些球队呢对周琦很感兴趣并进行了报价。实际上他们给出的合同呢还不错。但是呢相比较而言凤凰队并不是这个开价最高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还是能够让周琦去签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诚意是非常的足的。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呢 这个当地联赛呢 NBL 呢总共有10支球队，这个规模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凤凰队呢算是一支新军啊，它是2018年才成立，2019年呢才正式的这个加入 NBL。 它呢成绩不错，上个赛季呢能够进入季后赛啊，常规赛第四名的身份进入季后赛，在季后赛首轮的止步啊，应该说这是一个新军。当然说这支球队呢其实他们有企图心，也希望能够通过引入周琦能够进一步的去扩大影响力以及提升自己的战绩，这样的这种出发点使得他们在有机会获得周琦的过程当中表现出了非常大的诚意，并且呢也给出了自己竭尽所能的各方面条件。当然说这个整个的NBL 他们的这种薪金呢其实有是固定的，而且呢薪金呢相比较 CBA 而言呢应该说是比较少的。周琦在凤凰队打球的合同呢是1+1，具体的年薪呢并没有向外界透露，但是应该说比他如果续约新疆队应该是少很多。那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周琦在选择球队的时候呢其实他主要的选择的因素呢并不仅仅是这个打球的薪水，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机会以及是否能够为中国男篮获得更多的这种机会去出战，这样的一个前提，我觉得这个呢才是一个基础。 家里人也都听出来了啊，咱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边的这位就叫家里人的听众朋友就说，事态发展远未结束，哎呀，周琦好运吧。还有担心周琦在国家队的，那国家队和俱乐部是两个层面啊。 对，其实呢最重要周琦选择加盟 NBL 凤凰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凤凰队同意他回国参加世界杯的预选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男篮参加世预赛的比赛第一个窗口期是11月20号到30号，澳大利亚的联赛呢是11月18号开打，所以呢等于联赛刚刚开打的这一段时间周琦是要在国家队报到为国家队打比赛的，打完这个比赛30号之后再返回凤凰队，凤凰队呢也同意了周琦的决定，所以能够为国出战，这也是周琦和这个凤凰队在谈的过程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要求。 而且据说现在周琦相关的这个国家队的集训和比赛安排也是会按照中男篮教练组的决定去做安排和调整啊，他也是跟篮协呀，还有男篮的教练组已经是充分沟通了，会根据国家队的时间做后边相关的计划。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宋翔的分析。周琦最看重的就是凤凰是支持他为国家队出战的，目前正在办理着签证。 确实在窗口期的时候凤凰队呢是允许周琦呢是为中国男篮去效力的，而这个呢其实还也是周琦最为看重的，这也是周琦方面呢在之前选择球队的时候最为看重的一个因素。因为呢据我了解在之前呢确实有不少球队对周琦很感兴趣，但是呢你要衡量很多的因素其中之一呢就是在窗口期是否能够有这种足够的时间允许你为中国男篮出战，而凤凰队呢其实也是因此为周琦呢应该说是给予了很多的这种支持这个呢其实也是让周琦很放心，所以呢周琦呢应该说是能够代表中国男篮为出战这个世预赛窗口期的比赛，并且呢因为他的整个的过程都是跟中国男篮教练组跟中国男协也有了很多的这种充分的沟通，并且他整个的行程也是会根据中国男篮教练组而定，所以呢周琦呢目前呢正在跟随辽宁队备战全运会，而接下来他是否或者什么时候去到澳洲的球队去报到，现在呢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因为什么呢周琦呢也是在办理签证这个签证呢应该说手续跟过程呢还是比较复杂也有些长，所以呢就看什么时候签证能够办下来，这样的情况下呢周琦在打完全运会比赛之后就会跟球队会合。 很多的家里人啊都在分析，南极也说哪有这么听着这么容易的啊，这既然是去海外打联赛了，那回来之后就有隔离期，那肯定要影响一些这个备战啊各种，咱不是在国内打这个亚预赛。 嗯，而且最关键的是他那边联赛11月18号开始，咱们这边呢11月20号就要打第一个窗口期，打窗口期之前肯定是先得集中训练，所以呢周琦不会先去那边， 对， 他得打完了这个窗口期之后再去澳大利亚和凤凰队会合。 嗯，所以现在呢是有了一份下家的合同，至少能保证接下来的这一两年之内啊是可以有球可打的啊，对他自己来讲就已经是一个利益最大化了。 现在呢周琦正跟着辽宁队备战全运会呢啊，打完这个全运会之后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吧。而澳大利亚的东南墨尔本凤凰队呢昨天也宣布了这条消息，他的老板乔达里昨天的声明当中也提到，将周琦带到澳大利亚的篮球联赛当中呢肯定能够进一步提升联赛和俱乐部的影响力，这也是希望他们所在经营方面所希望看到的哈。另外呢这个俱乐部的执行官汤米格里尔也提到了周琦，说周琦的梦想是回到 NBA， 所以呢俱乐部会将尽一切努力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 哎呀，这个曲线走的哈，我们看看周琦的这一路会怎么走吧。凤凰队也保障周琦啊，为国家出战，这个团队成员也都在陪着他。 在周琦选择球队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最看重的一个原因呢是国家队的赛事。我们知道中南篮呢在今年的11月20号到30号有这个世预赛的比赛，而新赛季澳大利亚的比赛呢将于11月18号就要打响。而这两个赛事呢确实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重叠。在这样的情况下，周琦呢他的优先的考虑当然是中国男篮，所以呢在跟球队签订合同或者说选择球队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因素呢一定是最为重要的。而凤凰队啊给予周琦非常多的支持啊，这个呢也是让周琦整个的这种签约非常的放心。在选择球队的时候呢，他们周琦团队方面呢也是认为，因为周琦团队呢在墨尔本呢也有一些这种朋友和华商，应该说他们也会派一名成员去跟随周琦啊度过新的赛季，这样的这种有朋友在呢，可以让周琦在整个的赛季呢并不会感到孤单，也有助于呢他在球场上发挥更好的表现。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周琦呢我们知道中南篮呢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同组有澳大利亚队，那周琦呢这个参加澳大利亚的联赛呢实际上也是提前去感受跟了解对手的一些情况跟这种特点，所以呢综上所述啊，这个周琦最后是选择了凤凰队。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就在昨天，西安奥体中心的游泳跳水馆进行的全运会跳水男子全能决赛，奥运三冠王也是北京队的选手曹源后来居上，以1075.60分拿到了男子全能冠军。山东的练俊杰获得亚军，山西的李正拿到了第三名。曹源在赛后也说，这个跳板比赛其实就是多调动自己，最后是逆转获胜。 比赛嘛，他肯定就是说有调动起来没调动起来，觉得像个预赛吧，然后跳板的时候就多调动调动可能会更好一些。心态上还是希望能够把这六个动作跳好，就是平常心，但是也会有一些想法看能不能啊逆转比赛，尤其是最后两跳确实是给自己有一些自信吧。 另外呢，在女子个人全能的比拼当中呢，东道主陕西选手林珊在五轮10米台的比赛中稍有落后，但是在随后进行的5轮3米板的比赛中后来居上，并凭借着第8跳实现逆转获得了冠军。广东的选手王伟莹和北京选手许一锦是分列2和3位。今天呢将会进行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的较量，奥运会的冠军组合张佳琪、陈芋汐 和谢思义、王宗源将会出战。 那另外昨天的全运会上，网球男女双打决赛也在陕西杨凌网球中心进行了，来自天津的李哲高新和奥运组合徐帆和杨昭轩分别战胜的是河北的一对组合，以及四川的选手马亚凡和蒋欣瑜分别获得了男女双打的冠军。男子双打的决赛是在李哲高新2-1击败了白眼和孙发京之后来结束的。老将李哲赛后也说，这场比赛打得很焦灼，双方打得都很好，很高兴拿到最后的冠军，而这枚金牌也是天津网球队取得的突破。随后进行的女子双打决赛，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的联合队组合徐一帆和杨昭轩是7-5、6-1直落两盘获得的冠军。 另外呢，在14运的这个网球比赛当中啊， 单打哈 啊单打的 单打 比赛当中呢，也是2号种子这个头号种子王强啊6-3和6-0横扫了3号种子。而在这个射击项目当中，昨天我看我朋友圈当中呢，有很多人就是发这个射击比赛，飞碟觉得特别刺激，特别好看 啊。 射击项目当中呢，七战全运会的湖南老将刘英姿也是续写了传奇，时隔12年再一次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在资格赛当中排在第4的刘英姿，最后的10枪只有2枪脱靶，最终呢是50枪43中获得冠军，他的队友王淑颖是一把之差摘得银牌。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下午的中甲联赛，已经是进行了第20轮的比赛了。北理工面对实力不俗的昆山队，最终呢是守了个平局，0-0战平了对手，也拿到了保级路上很关键的一分。先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上场大比分输给成都之后，年轻的北理工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昨天面对攻击力同样出色的昆山，他们在防守端表现稳定，最终和对手0-0打成了平局。虽然是一场双方都没有进球的比赛，但比赛的过程却一点也不沉闷。开场之后，双方互有攻势，昆山的刘宇豪和外援贝尔托给北理工的球门造成了不小的威胁，横梁也挡出了昆山队的射门。下半场顶住压力的北理工开始了反击，第68分钟，巩汉奎的射门险些攻破昆山的球门。比赛的最后时刻，昆山几乎形成了围攻，但北理工的门将出色的表现让比分定格在0-0。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对于球队的表现非常的满意，他说大家吸取了上场比赛在防守中的错误，这场比赛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我们的对手确实是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强大，但是我们队员们这个团结在一起，获得了对于我们来说保级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分。希望我们能把这个好的势头吧带到第3场比赛，希望大家这个好好调整。然后确实是这一场，我们说我们上一场犯的错误希望不要再犯，这场我们确实做到，一个是开局踢得非常好，然后说定位球做得非常好。 当然这场比赛北理工如果能够把握机会能力再好一点的话，很可能取得进球。于飞也说，球队要想在后面的比赛中取得更多的积分，进攻上确实要能够把握住。 首先今天我们这个有几个这个反击打得非常好，在临门一脚上确实还这个欠点火候，也希望这个在平时训练多加练习，然后认真的对待这个每一脚这个射门，在后面比赛如果再出现这种机会希望能够把握住吧。 结束了本场比赛，北理工也将有4天的休息时间，下周一晚上他们将对阵四川九牛。 北理工通过1分啊缓了一扎，但是这回轮到北体大惨败了。 对，0-4是输给了排名第3的武汉三镇啊。依然来听一听李维带来的报道。 中甲球队实力的差距就是这么的悬殊，上轮刚刚取得大胜的北京北体大，这场比赛面对实力强大的武汉三镇，马上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最终0-4惨败给了对手。面对拥有马尔康、奥格布等强力外援和人航、刘一鸣等众多前国脚的武汉三镇，北京北体大这场比赛派出了更多年轻的球员。开场之后，双方的实力差距就相当的明显。在顶住了对手前25分钟的攻势之后，北体大开始有些招架不住。第30、第32和第35分钟，不到7分钟的时间之内，被杨阔、奥格布和马尔康连入3球，比赛也就此没了悬念。下半场，北体大虽然换上了老将严向闯加强攻势，但始终没有取得进球。中场前被对手再下一城，大比分输掉了比赛。赛后北体大的主教练张旭承认，双方的实力差距过于大了。 对方的实力确实比我们强很多，在上半场的时候很遗憾吧，在 分钟之内连丢了三个球。那下半场虽说我们创造了一些得分机会，但是没有进球，没有取得进球。 说到那六分多钟的连续三个失球，张旭说，年轻球员一下子被打懵了。 由于第一个失分吧，可能球员在这个几分钟之内可能心里有些不集中，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年轻球员是比较多的，可能有一些懵。对手是比较成熟的球员，很快抓住了这些机会。 周日晚上，北体大将对阵排名垫底的新疆，这是球队在保级路上必须要争取胜利的一场比赛。 哎，这边看到吴梦生说，觉得国安这几年斗志不足，跟没有京城德比的对手有关系啊。独享一份宠爱，有点宠坏了。可那这历史上没有京城德比的时候也不少啊。 这一共也没有几年、 就是。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来，走进冬奥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冰雪项目。正在河北承德坝上雪上项目训练基地备战北京冬奥会的花样滑冰国家训练队双人滑组的全体成员，最近是到了塞罕贝展览馆去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以及北京冬奥会的备战工作实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花滑队的主教练赵洪博表示说呢，通过在塞罕坝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更好地引导运动员教练员始终坚持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悟塞罕坝人不畏困难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和牢记使命忠诚履职的责任担当，并且努力体现在训练备战当中的这各项工作。在备战北京冬奥会冲刺之年，必须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牢固树立紧迫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体能技能的训练，补齐短板，坚定完成好北京冬奥会的备战参赛任务，为国争光。而双人滑的运动员隋文静也表示呢，作为新时代的党员，要以塞罕坝建设者们为榜样，弘扬塞罕坝精神，将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伟大的梦想当中。面对2022北京冬奥会，要全力以赴，积极备战，付出比别人更大的努力，做到心中有方向，肩上有责任，脚上有力量，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而在不久前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提出的要盘活城市空闲土地，用好公益性建设用地，倡导土地复合利用，其中就特别提及了要配建一批群众滑冰场。那根据2020年度冰雪运动大众参与的状况调查显示，2019到2020雪季，全国一共是有1.5亿人参与过冰雪运动，人口占比是13.9%。那除了冬季之外的其他季节，依然有27.2%的人参加过冰雪运动，其中呢有7.2%参与过冰上运动，7.3%参与过雪上运动。究其原因，还是目前中国冰雪场地数量比较少。那根据相关的冰场负责人说，一家冰场的核心覆盖面积是1公里，有效覆盖面积是周围的5公里左右，超出10公里以后，上冰的可能性就大幅下滑了。 根据原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冰球部的副部长季俊峰统计，北京市已有、曾有和即将竣工的室内冰球场呢，室内冰场一共是73块，符合呢 NHL 标准的1560平方米的冰场和符合奥运会标准的1800平方米的冰场比例已经接近了一半。虽然呢成效显著，但这个数量要撒在咱们北京1.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显得有点少啊。不少北京家长抱怨说，送孩子去上冰，至少得花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而放眼全国呢，在最近的几年，中国的冰雪场地的数量已经迅速增长。2015到2020年，滑冰场馆从200多家增长到400多家，滑雪场从460家增加到了700多家。 那据了解，像河北省体育局、河北省发改委也分别补助了 1亿2000元、1910万元去支持建设120个室内的滑冰馆。目前全省建成了各类的滑雪场馆109个，室内的滑冰馆有202座，也是实现了县县都有室内的滑冰馆。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目前的冰雪人才匮乏啊，人才瓶颈不解决的话，群众也难以顺利的享受上冰的乐趣，冰场效益难以提升，这是目前正在运营的冰场面对的难题之一。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第二时段再继续回来。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较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回来啊！进入到第二时段，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赛场锐观察。各位家里人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有雨的早晨来出行啊，一定提前的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反正我们这边建国门地区又开始乌云压城，电闪雷鸣了， 一下外边又这个黑下来了。 所以真是有种 感觉，现在上的是金戈铁马。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啊，而似乎有什么怪兽要出动的感觉啊，这个天气，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临时的这种交通的压力的影响啊，还要提前的做好一些 对，而且感觉外面现在就是隔着这个窗户看啊，要起风了，外边那个树好像晃得还挺厉害的。您如果您这个时候7:30出门上班的话，一定要注意防雨。能早点出门啊，早点出门。今天路上一定不好走。 对，8338说狂风大作，风雨交加，这天正赶上孩子们上学上班的时候，所以注意安全。 这点孩子应该已经到学校了吧？ 这点得分哪个年龄段的孩子 啊？上学我觉得应该到了，幼儿园现在应该是属于正出门。 正是出门的时候，所以大伙儿提前安排。我们也在赛场锐观察继续来关注国足。那在昨天跟日本的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国足也是马上出发了多哈机场，转战去了阿联酋的沙加大本营，休养生息，刻苦训练，十月再战啊。当然这十月就更艰难了，因为如果赢不下越南的话，那这12强赛几乎可以说我们这一半又交出去了。 但是要注重前8个字是吧？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反正也没有比赛，休养生息，刻苦训练。 对， 另外呢，这一个月的时间在西亚，在沙特，在这个沙加这一块地方呢，可能还能约着热身赛。这个对于国足来讲是很重要的。前面的两场比赛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原因，你没有机会约到热身的对手。 对， 可能只是在国内踢踢联赛，咱们的联赛因为整体的水平的确不是很高，国脚们呢状态也不是很理想，比赛感觉和比赛的一些战术安排、技术的运用都是不如对手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如果能打那么一两场热身赛，对于国足面对越南的比赛会有一些帮助吧。 我们也连线了天英啊，继续来听天英说说 国足在前两场的表现，他觉得战术还是安排的不太妥当的，而技术心态那就更是远远的落在了对手后边。 中国队的这场比赛啊，0-1，虽然说比分不大，但是我认为从比赛的过程跟内容上看，这场比赛其实凸显了中日之间足球上的巨大差距。中国队其实是在绝大部分时间之内都是牺牲了进攻，完全没有这种进攻的攻势，只是依靠这种退守后防的这种大脚开球，这种完全放弃进攻的这种防守态势来换取了就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不丢球。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也给了日本队两次打中门柱和一次得分的机会。如果非要说就是说这个战术安排是成功的，那我认为呢，只能说这个战术安排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成功不能说，因为成功是要看结果的，你最终还是输了这场比赛，所以这个战术应该说是不成功的。中日之间啊，这场比赛不单是实力上的差距，更是一种心态跟战术上的差距。这场比赛中国队完全是以一种弱者的心态去跟对手来拼这个比赛。这个的0-1的失利，其实对于很多人的打击来讲，对于很多人的感受来讲，跟0-2、0-3、0-4没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过程不是那种拼尽全力、势均力敌、半斤八两，或者说真的是有点虽败犹荣。这场比赛我觉得虽败不犹荣。 反正犹不犹荣不知道，败是肯定已经败了，啊，那就需要去总结这个经验。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看看咱们的一些伤员能不能够尽快的恢复，比如说李磊的大腿的拉伤，包括面对日本队比赛当中开场不久张琳芃的受伤，根据了解到的现在的消息呢，张琳芃这个伤是腰间盘和脊椎的韧带损伤。他就应该是那一球铲出去之后没铲出去，就直接就呛在草上了，这一下一蹲把这腰给伤了， 而且伤的也不是特别轻啊，这个伤的，所以他还需要恢复和调整的时间，希望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好好的国脚们都去调养一下伤病。当然在跟日本的比赛当中，队长吴曦是在第67分钟犯规被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也因为转播字幕的原因，有很多的媒体报道吴曦会因为累计黄牌停赛，但是据了解亚足联官方比赛已经报告了，吴曦在前两场的比赛只有一张黄牌，不会缺席第三场和越南的比赛。那前两场比赛咱们中国队呢是王申超、尹洪博、吴曦、王刚还有陆国富五个人各领一张黄牌，那根据竞赛的规则，如果再罚一张的话就要停赛一场了。 所以你说现在的这个媒体，这多家媒体，我也不知道没看着是哪家啊，就多家媒体或者自媒体，他不看之前的比赛吗？之前谁吃了黄牌，难道自己不知道吗？只是看到屏幕当中闪现出那么一条字儿之后，就认为无锡就被累积黄牌停赛了。他不知道无锡第一场比赛没吃着黄牌吗？ 自媒体都是很随意的啊，就是捕风捉影之后就能成一篇大稿。 然后他没有看到这个字幕后来又改了，说无锡只有一张黄牌吗？ 那个时间可能刚好出去喝了口水 啊，因为昨天正好和一位传统媒体的这个老前辈聊，说这个就这条消息还能现在被作为一条正式的消息发布在一个非常非常官方的媒体上。 对，所以 以前大家自己就算清楚了谁黄牌谁不是黄牌了呀， 就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都不算了，是吧？ 这种感觉 给什么是什么。 当然说到了球员的话，像吴磊啊，这两场比赛无论是跟澳大利亚还是跟日本，那跟澳大利亚的时候，吴磊是常常被澳大利亚这高大身材的后卫们啊搅在一起，跟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富安健洋包括这个吉田麻也，这两个人的身高也是很高的，吴磊在对抗当中因为得不到中场的支援，全是一种相对比较长的中传和长传，他拿球也很困难。 所以吴磊显得有一点独木难支啊。他也在俱乐部上，他也在这个微博上说，在我旁边几乎是一整支日本国家队的球员都准备返回欧洲各自的俱乐部，感觉很感触啊。我们和亚洲强队的差距确实很大，正是差距绝不虚度每一天。所以尤其他在西甲征战了这几个赛季，他的感触会更加的深刻。 这一次你像日本男足23人名单，16个人是在欧洲联赛效力，对吧？其中呢12个人是在一级联赛，他们呢打完这个比赛之后，哎，拉着小箱子就回欧洲了。咱们这屋呢，全村唯一的希望就吴磊一个人奔欧洲，所以这个差距确实是比较大的啊。不光是用这种数字上的差距吧，就从比赛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技战术的能力，包括咱们说在中场，以前也说面对日本队要用身体的优势去绞杀啊，绞杀你得先跟对手能绞在一块儿。现在对方呢？摘这扣子的能力很强，还没等把这线头给它绞在一块的时候，人啪啪脚跟一敲一插，哎，把这个局面摘开了，再一转移，咱这边你想跟人拼身体，你都对不上， 对，你根本球也不在你脚下，触球的机会非常少，所以这就是实力真正的差距。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因为我们的实力不足的情况之下，想要发挥出比实力持平或者是靠上一点的超常发挥，怎么办呢？对日本跟澳大利亚，毕竟是两种输法啊，能力上攻跟守，很粗线条，咱们的这个基本功也不到位，那就是接下来我们打比自己档位更低的第六档的越南队的时候，是不是能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啊？多上规划，把规划首发全码在那儿。是不是能好一些？也继续来听听天鹰的分析啊，跟澳大利亚跟日本就不用再无需多言，因为差距是摆在那儿的，很显而易见。 中国足球能打进12强已经就是我们的极限了，很多的球迷都开玩笑的说中国队已经开始在打自己的世界杯了，亚洲12强就是我们的世界杯，世界杯真正的决赛阶段的比赛，卡塔尔离我们太远了，那不是我们的实力所能达到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的实力磕磕绊绊的进到了12强赛，打12强赛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挫折，遇到了2连败，其实并不奇怪。这两个队伍就是小组当中最好的两个球队，最强的两个球队，我们输给他们在理论上就是正常的。因此我觉得表现就是正常，没有很大意外，学费一定得交，因为跟他们比我们就是学生，我们面临着这种大量的球员在欧洲踢球的日本澳洲来讲，我们在他们面前客观地说实力上就是学生，交学费没办法。 但是有一部分家里人也不太同意天鹰的看法啊，老亨特就说不太同意啊。通过跟日本比赛，咱也主要是通过对手了解自己，就是明白自己跟人差距有多大。那下场再碰上了，这要是有 差距还是这么大， 说有机会打平啊，那就一定是胜利。说现实摆在那儿，别对国家队太苛求啊。也试了那么多大牌外教，不是也不行吗？就给李铁5年时间，咱要有包容心、耐心和信心 我昨天呢也是看了一个媒体的评论，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说一个孩子吧，他确实是个学渣，然后呢他考试呢就是努努力的话呢，他可能能考个60分，你要给他找一好老师，找一个特别适合这个孩子的而且又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这种高级教师， 对， 帮着这孩子复习一段时间啊，这孩子没准考试能考70多分。你要找一个这个不是很好的，也不理解这个孩子，跟他也没有办法交流，而且这个授课能力也不是很强，甚至就是为了要收点培训费啊，或者甚至人家不收培训费啊，人家就是一个刚走出校门的这个大学生老师他可能呢，这个孩子你教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本来他能考60分，他也就考到50分。 哎呦，这个。 因为就是，所以呢，这个老师的水平 主要还是靠怪学渣， 对， 水平太不稳定了。 所以，对于学渣的时候呢，一个好老师和一个坏老师的这个差距 区别就出来了， 还是比较大的。就学霸无所谓，你就告诉他学习，那就说好嘞，人家就学去了 啊。就是学霸老师只是给锦上添花的， 哎， 但是对学渣来讲，那可真是雪中送炭。 所以呢，对于教练员的选择，对于咱们目前这支国家队的整体水平，教练的选择呢，还是 有一定意义的。 嗯，可是以现在目前这形势，要说咱找一外教 啊， 也不是特别的现实。之前能给李铁以长时间的机会跟他续约，也是看中他在目前的这个中生代的教练里边啊，这年轻教练里算是独一份儿了，又见过世面啊，海外联赛也踢过，在国内呢俱乐部也执教过，也当过国家队主教练的助理教练。 对，然后呢也自己作为球员也踢过世界杯。 哎 啊， 所以说到底现在综合能力素质最高的也就是他了啊，也没别人。那接下来呢，国足依然是要面对其他的对手，尤其是下面面对越南的时候也是天鹰提到了规划球员。那他是觉得像阿兰啊、洛国富啊，昨天亮了个相，但是规划之后能力跟状态都不是最佳的。 所以说我不认为这个就是把他们都堆到场上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认为还是应该非常客观的以状态去判断他们。这两个队员洛国富跟这个阿兰本身就是状态不好，所以说他们即便上场也未见得能给国家队带来质的改变，只是上一场包括上一场比赛踢日本最后阶段，我们看到他们的确可能在拼抢上面啊，在这种冲劲儿上面啊，兴奋度上面要更高一点。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把它当作解决问题的钥匙才把他们规划来的。这个阿洛伊西奥这个曾经是八甲联赛最佳射手，这个阿兰是欧洲联盟杯最佳射手。这两个队员我们引进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解决我们中国队员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为了让他上场帮我们创造奇迹改变比赛的，这个才是目的啊。如果说只是有点斗志，有点拼抢，有点冲劲，有点兴奋，那我觉得这个要求对他们来讲太低了。所以说我认为他们现在的确很缺乏状态，规划之后都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 所以当这个实力上的差距很明显的时候，就又得回归到这个心魔论了，是吧？就是制约国足的各种心魔，那包括足协呀、公众舆论这各方的压力，还有疫情隔离的影响，以及球员的自我调节。嗨，这个， 因为实力存在差距的时候呢，你要提升实力，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复杂的体系，是吧？说心态这事儿简单啊，玄的乎的，谁也看不见摸不着啊，都可以说。你像大老乔就说了，差距，咱天天跟这说差距，关键是怎么弥补，怎么追赶，是吧？足协要拿出办法来，老说基本功差，那怎么解决呢？怎么练基本功呢？人家基本功怎么就不差呢？对吧？咱们总在说，但是办法呢？这个 CJ 也说，光靠嘴说，咱是赢不了任何对手的。 还是需要细细的去打磨自己的技术啊。托尼韦说里皮当年啊为什么辞职啊，其实就是看打伊朗的表现就知道，得这学生真有点教不了了，而现在水平呢跟那届感觉上还差一等级。可是按理说啊，我们以纸面上实力来讲，加入了规划球员之后应该是有一个 plus 加成版 啊， 可能也是前两个对手，尤其澳大利亚那一场啊，给打得非常的摸不着头脑，直接战术研究的方向上的错误，让大家有了这样的感觉啊。但是下面我们有更关键的比赛，就是面对越南。现在几乎全部的家里人都不太看好，跟越南的这一场较量啊，觉得最多也就是个平局，赢呢是很艰难的。哎，反而这种舆论环境也挺好。能给国足一些空间，让他们也许有一个惊喜呢。 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正的是认识到差距吧。而且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在战术的层面当中，战术组合这个角度上是有提升的空间和余地的。但是你要在个人技术，这一个月咱们这都二十好几了，对吧？都三十多了，已经成型了，技术能力不会有大的调整，那就看看战术组合吧。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 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的新闻。新华社的评论，国足两连败有差距不可怕，是登上了热搜。文章当中呢也说，连续的败给小组最强的两个对手，还不会扼杀晋级世界杯的全部希望，只有知不足而奋进，望山远而前行，中国男足才能在这届十二强赛甚至是更长远的未来走得更好。当然也提到了这个李铁的排兵布阵啊，又陷入这什么土帅跟洋帅的循环怪圈里了。文章当中也说，洋也好，土也罢，中国足球的发展是需要高水平本土教练的，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给了一份长约，那足协的管理者无疑也是去着眼于长远，不是也说了吗？不是以成绩为唯一的标准的。 但是成绩也是其中的一个标准 啊，不唯一哈。 对，所以要看一看，不管是李铁他呢能否给球队带来改变，还是说中国足协的管理者能否承受住来自于外界的压力，让李铁执行完他的长约，所有的一切最终呢还是以成绩来论英雄啊。另外呢，热搜榜当中还有就是关于国庆节放假的，其实大家也很关心，是吧？这马上没多少时间，再过仨礼拜，这就国庆节了。国庆节放假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那调休的这个时间呢是9月26号和10月9号，一个周日，9月26号是周日，10月9号是周六，这两天上班。 那秋天已经到了啊，咱们这边真是雨水不少，一场秋雨一场寒。您喝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反正冬是喝上了，他跟队友林高远、周启豪喝上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现在他们正在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备战全运会，每天的训练时间都得在6小时以上，这个训练量也是让爱出汗的小胖每堂训练课下来至少得更换3次球衣。但这奶茶的热量可挺高的，这要是一天一杯奶茶， 不看这个奶茶是怎么弄的 啊？ 就是我见过他们这个熬那个奶茶的，就是拿红茶 啊， 自己啊这个煮的红茶， 嗯， 加上脱脂牛奶， 嗯，脱脂的， 哎，加上脱脂牛奶，就其实加全脂牛奶也一样，它就这两样东西， 对， 你不加添加剂，不加什么甜味素，这乱七八糟的，加那些中间什么什么小丸子什么的，是吧？啊，你不加那些玩意儿，其实你要算还行，就相当于喝一杯茶再喝一杯奶呗。 嗯，喝一杯茶再喝一杯奶。 对， 哦， 但是关于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是吧？那咱就不知道小胖到底是怎么 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那都在心里边呢。 咱就只能是，不懂啊，我们就是喝茶和奶，是吧？奶茶。 对，咱们也不敢问。 对， 咱们也不知道。但是就在国足还在受着国内舆论的这个风波的时候，李铁指导这个标志性的吹刘海的动作已经登上日本热搜了。哎呀，日本的网友说，是刘海太烫了吗？几乎没走几步就会吹一下。这吹刘海的功力，反正铁指导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啊。 这包括日本的球迷说嘛，一直在看中国队的主教练在吹刘海，都不记得比赛内容了。 这网友也是够闲的。这到底是关注的是足球呢，还是场上的这些花边？当然还有一条热搜是跟大家的健康有关系啊，不吃晚餐。现在很多的身边朋友好像都有这习惯啊，就不吃晚餐。但是这真能减肥吗？有营养师就探讨了一下，你不仅要忍受饿着入睡的痛苦，还有可能导致胃部的慢性疾病。晚餐还是要吃的，少吃会吃才关键。因为咱都知道节食会让我们短时间之内出现一些体重下降，但是失去的是水分，恢复饮食很容易反弹，尤其是最饿的那个时段，你吃进去的食物的热量是可以成倍的在身体里去转化的。 减肥呢最关键的就是控制能量平衡，对吧？你所消耗的这个能量要大于能量的摄入，最终才能减肥。但是并不能够简单的去节食，三餐均衡饮食才是最关键的。吃点没问题，增加点运动把它消耗掉。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F1 赛场。从21岁参加 F1 到41岁宣布退役，20年时间改变了莱科宁的一生。他是从一个对机械感兴趣的少年变成了 F1 大奖赛经验最丰富的世界冠军车手，也是成长成了宠妻爱儿女的一位超级奶爸啊，确实是一个传奇车手啊。他退役的时候他也有一句至理名言，说什么时候退役只是一场心理游戏啊， F1 不等于人生。你瞧，站在高 更高的角度上啊，来观看这项运动了，是吧？ 那所以呢，我们也接下来连线了黎明星老师。 刚刚得到的消息是，莱科宁将于2021赛季，就是本赛季结束之后就退出 F1 啊。莱科宁呢是一位传奇车手，他生于1979年，今年42岁，应该是 F1 车坛上年龄最大的车手之一。他呢是2001年从索伯车队进入 F1， 是当年是22岁。他是唯一一个只参加过中级方程式，就是当时是他参加的是雷诺方程式就进入 F1 的一个车手，所以呢被很多的后来车手呢效仿。不过后来车手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国际汽联改了规则，就是必须要参加 F2 之后才能进入 F1 车坛。莱科宁成为最后一位直接能从中级方程式进入 F1 的车手。高峰是2007年加盟法拉利车队，并在当年取得 F1 车手总冠军。取得了这次冠军之后呢，他就离开 F1 了，去转而参加 WRC， 就去跑拉力赛。然后2012年又重返 F1， 加盟莲花车队。2014年再次重返法拉利车队。然后在2019年加盟阿尔法罗密欧车队。这个车手呢，他的外号呢叫冰人，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呢，这个车手比较闷骚，话语不多，也不爱参加这个社交活动。所以呢，他在 F1 车坛除了他一些忠粉啊，基本上不是特别像当年舒马赫哈基宁这样的车手，哪怕跟后来的维特尔哈梅尔顿相比，他也不是那么。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午后到入夜前后仍然会有雷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风雹天气，晚高峰请合理安排出行。另外提醒大家，近期要避免去山区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今天有全市雷雨天气，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7到18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较为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今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中等。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来了！ 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报名中。本次大赛旨在鼓励声音内容创新，发掘和培养善于表达、精于策划、专于运营的新时代融媒体主播。大赛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盛典，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12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吧。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畅晓第三时段了。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周琦啊，周琦上 NBL 纳乌澳大利亚联赛去了，那留给联盟有哪些启示呢？另外也说说国足啊，国足经历了2场0进球啊0得分的比赛，那其实对于国足来讲啊，接下来还有哪些需要调整的部分？ 对，一个月之后的比赛呢，能不能够拿到本届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的第一个进球，是吧？第一个积分，甚至是第一场胜利。 哎，所以我们也继续来延续一下周琦的话题，连线周贺啊，跟周贺小清新老师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周琦现在是去到了海外联赛啊，这是在之前咱连线聊天的时候说到那个死局里边还没有这个选项。是不是？ 哎，主任好，听众大家好。这咱们上次说啊，就是大家也分析了，就是包括他去海外联赛的可能性。当然也说，包括 NBA， 包括欧洲，实际上都不是什么太好的选择，就是可能性都不高。但是呢，就是没想到这个澳大利亚联赛啊，成了这个最后的，这应该说一个奇招。一个奇招，因为在之前刘传兴加盟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当时。我跟别人聊天，我还说，其实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当然，球员可能有自己的考量，就是说他，比如对这个俱乐部给的这个合同不满意啊，或者怎么着，然后或者说他有一个新的一个目标，想去挑战一下啊，想去应该说再深造一下啊。然后他去澳大利亚这个 NBL 联赛，当时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因为这个 NBL 联赛呢，他的这个水平呢，应该说也不低。就是他是可能比 NBA 也好，比这个有欧冠的这种级别球队来说，相对来说呢稍微低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他整体的这种风格对抗，包括整个澳大利亚现在的这么一个形势，就是实际上可能比国内实际上是不差的，甚至说还要强一点。那所以球员去呢，我觉得能见见世面，就是同时呢他也是一个能够够得着的一个新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新的一个思路。那等到这刘传兴加盟之后，周琦呢一直是咱们说这死局嘛。那那他去澳大利亚，这个宣布加盟之后，反而把这期盘活了。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有几点就是比较有好处的地方啊。就第一，周琦去了澳大利亚联赛之后呢，他能够保持竞技状态。咱们这一直担心的就是说，他如果一个赛季没球可打，然后怎么去保证和保持他的一个竞技状态。如果说作为职业球员来说，你一年不打球，跟这个就是跟一年打球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再怎么练，他也保持不了那个比赛的感觉。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周琦去了之后呢，他能够去也去看看，就是外边这个就澳大利亚的这个水平啊等等。那未来回来可能能给就是中国男篮呢带来一定帮助，就是说我对对手可能更熟悉了。很多这个对手就平时赛季中也交过手，是吧？那他的如果在适应这种风格之后，他的水平再提升点，然后那可能对未来中国男篮在这个备战上各有一些帮助。那第三呢，就是说其实给他赢得了一些就是跟新疆这个处理新疆这个问题的一个时间，然后同时呢能够咱们说这个脱字嘛，这个冷处理，能够给他就是这个事儿在热度上降降温。就是他呢，如果说这个一年不打球，那可能大家就始终盯着周琦，你要处理完没有啊？怎么着了，是吧？那现在就打球了，打球呢， 这一年时间，那可能从新疆来说，之前双方可能都在气头上或者卡在一个某一个环节， 嗯， 那这一年时间，那可能就慢慢的这个气头这就过去了，对吧？ 嗯， 然后他可能就大家都冷静下来，再考一下这个事儿，强扭的瓜不甜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双方再沟通，那可能这事儿这一年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有一些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性，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好处，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前提，就是说周琦这一年他的1+1的合同啊，我觉得他也是在看，就是说打了一年之后，我看看那情况怎么样，跟新疆那问题处理好没有，然后呢，我这边打的这个到底是不是适应？如果哎处理完了，或者说我这个打的也不是特别舒心，那我第二年我还是回 CBA 了，对吧？他1+1他有一个选择权，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他现在必须要尽快的处理跟新疆这问题，因为你一个赛季，比如说很快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如果你没处理完，你回来新疆还是优先续约权。 嗯， 那只要你这个回来，那就是新疆队的这个续约权。所以呢，他要想这个真的说离开新疆，他必须在这个时间里边把这问题处理好。就你别说1+1的合同，他就是。这5+6的合同，他如果不处理完，他回来还是新疆球员，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儿。那我觉得这一个赛季呢，就是需要他团队啊，他呀跟新疆队去积极沟通。然后之前咱们说的就是，比如说想要引进周琦的球队，还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些这个表态，就是不管怎么着呢，新疆是不可能说这个空手而归的。就另外球队，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空手套白狼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问题该怎么解决还是得解决，只不过现在就是他走，啊，他去澳大利亚联赛呢，可能让大家能够把之前就是正在气头这个情况给缓解一下， 嗯， 等时间稍微的，拖长一点，可能这个形势会有一个转变，对， 嗯，就现在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一个冷静期啊，缓兵之计。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远离了是非之地，其实对球员来讲，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啊。咱一开始都觉得说，哎呦，这周琦要是一两年没球可打，对他来讲职业生涯的损失是最大的。但是接下来，就像刚才周贺说的，这死结呀，他还放在那儿，他必须是要被解决的。那对于俱乐部，无论是这个母队新疆俱乐部，还是那个对周琦有益的啊，这时候总该有点什么表示了吧？那包括联盟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应该起一些这个和解的作用？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联盟在当中呢，它应该是起到一个这个串联呀、沟通的这么一个作用，就是把这个几方啊都串到一块儿，是吧？这个让大家尽量的去或者尽快去把这个问题给沟通好、解决掉。那其实呢，就是在之前呢，我觉得双方相对来说这个态度都比较强硬，包括咱们从周琦方面的这个表态，包括从这个新疆的这种表态来说，都是相对比较强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刚才咱们说嘛，就是反而现在他去澳大利亚打球呢，可能是一个冷处理的一个契机，就让这事儿先凉下来，先凉下来，大家都哎，比如说新疆一看周琦在那边打的也还行，然后呢，反正这人我也用不上，是吧？只要他。就是他如果真就不回来，我也用不上。 嗯， 那要不然这个强扭瓜不甜，是不是我看看是不是我稍微吃点亏？ 嗯， 这个出手就出手了。 嗯，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买家呢也得看，那现在可能你原来你要付出，比如说这个100块钱，现在可能你80，你跟新疆聊聊是吧？你看你要不然我也用不上，你也用不上，他也不回来，那现在80是不是能行？也许这事儿最后就成了，是吧？等到这。但凡有一边想明白，这事儿可能就成了。所以，就我觉得现在就是联盟呢，他也是，我觉得首先就是，对于整个 CBA 来说，周琦走肯定是一个好资源的一个流失。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消息。但是呢，就现在呢，如果能把这东西处理好，那他可能就一个赛季的事儿。那对于整个联赛的，我觉得就是影响啊，或者说联赛价值的这种降低啊，其实。并不是特别大，所以相对还好。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联赛这边呢也是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问题处理好。而这会儿呢，就是包括中国篮协那边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中国篮协那边呢也希望周琦能够在，不管是哪儿是吧，好打上球，然后呢未来为中国男篮做贡献。而且呢， 如果说就是咱们看到就是他去这个凤凰队，那这是包括窗口期啊，凤凰队也都放人，就是也同意你去国家队的这种窗口期比赛。 对， 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事儿，而且就是说明周琦那边呢，其实他考虑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这些，而且可能两个联赛本来这个窗口期也是比较一致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这个澳大利亚可能也要打这些比赛，所以他窗口期也一致，那这样反而呢就是不耽误男篮的备战。那这个对于周琦来说，对男篮来说，我觉得都是有好处。所以啊，我觉得现在他迈出这一步，不管是 CBA 公司也好，还是这个中国篮协也好，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乐于看到的。就是就怎么说呢，也是在尽量的减少他这损失。如果周琦今年一年不打，那损失更大。现在呢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把这个损失稍微的减少了一些，稍微止了止血。对， 不过这是整个联盟和周琦的态度哈。但是就这个俱乐部的老板们而言，不知道联盟的老板们会怎么看这事儿？因为这要是以周琦这样的级别的员工，那肯定是业务骨干了啊，也有着跟老板谈判的资本。但是这要是以后球员们到了周琦这个级别上，都想跟俱乐部，因为俱乐部给一个地类顶薪啊，我就是不想续约，就都来这么一出的话，是不是俱乐部的老板们这也受不了啊？ 对，其实昨天我们也聊这事儿，就是说这个像周琦和刘传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也给很多球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是这个榜样呢，对于俱乐部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个口子一开，昨天我们聊，就是说，包括比如说邓宽博，如果人家回来，比如说过两年这个新旧合同结束了，你给一个 B 类合同，这个金额也是有规定的，那人家说我不满意，是吧？那我有这水平，我可以去这个，我也可以去 NBL 去澳大利亚联赛，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可能有更多的球员会效仿这种做法，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其实各队他一定会受到一些损失，所以现在呢，就是，现在就看联赛怎么去尽量完善它这个，比如说合同这个体系，当然了，就是说，这些案例呢，它可能，我觉得并不是这个就是所有球员都会去做的，因为就是有这个能力的，你真正说我能够去挑战 NBL， 或者说这边有球队愿意接收我，然后我又能打上球，又方方面面的说，条件也不比国内差多少，就是这种球员其实他在联赛里边可能并不是多数， 对， 他需要就是对自身的这个认知啊，衡量啊，就至少是个明星级别的球员，对吧？你说你一个普通球员，你去澳大利亚，第一也挣不了国内更多的钱，比国内更多的钱，第二呢，就是你也未必能够适应，然后未必能够这个找到一个角色相对比较稳定的角色和位置，所以呢就是大部分球员我觉得对这种方式他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去效仿了，但是那有些明星球员他有这个条件，那对于俱乐部来说怎么去留住这些人，然后联赛来说怎么去留住这些人，然后这合同上能不能我觉得更加的完善，通过一些微调啊或者怎么样，这种体系更加完善，去避免就是说这人员的流失，这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倒是真的支持说这个球员出去见见世面，因为咱们之前 CBA 相对来说，我觉得，不能说一潭死水吧，但的确其实流动性很小，而且球员真的说去这个包括海外呀，包括去这种高级别联赛去交流的机会很少，就是咱们看看现在包括澳大利亚，包括这个加拿大也好，欧洲也好，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篮球这种融合是越来越多的，然后欧洲它本身就是在怎么说，在一个大的范围内有很多的交流，各国家的球队呀，然后就可能这种包括国家队层面上就交流非常多。然后现在澳大利亚的很多的球员，然后咱们从奥运会也能看到，就是很多球员都是直接去美国上大学，然后打这个 NCAA， 这个一般都是这个 Division One， 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级别的一个分区的一个比赛。然后同时呢，可能大毕业之后就进入 NBA 了。那回来之后，这些球员又反哺到国家队，然后而且很多这个澳大利亚的球员，就是他即便国内联赛球员，也是有着这个就是 NCAA 的这种履历的。所以， 就是人家的交流非常多，所以他的你看国家队现在澳大利亚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也是能够到奥运前三的一个状态了。 是， 就是他整个这种交流促使了他的球员水平提升，促使了国家队水平的提升，而他整个国家队的水平，我觉得也是一直来说比较统一的一个状态。所以咱们的球员一直都是在国内，就是哎，反正我基本上我觉得啊，基本上是一铁饭碗。 嗯， 哎，反正我不管怎么着，我混一混，我也能挣几百万， 嗯， 然后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收入，能够，甚至在比如说30多岁退役之后，基本上就财务自由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球员他失去了一个提高的动力，失去了一个去挑战的一个动力。 嗯， 所以如果说很多球员，比如说对这合同不满意或者怎么样，就是我真的哎，我愿意去海外挑战一下，去历练一下，我觉得不是坏事。而且说白了，就是真去澳大利亚，他挣的钱未必比国内多。比如说周琦，咱们说现在爆出这合同是400万， 哎， 那其实周琦他在国内他至少能拿600万， 是 对吧？他为什么不要600万去拿一个400万呢？ 嗯， 我觉得他是对自己价值认知会更多。就是他虽然现在拿400万，但是他回来之后，他那个价值应该是比600万更高的。 嗯， 那咱们其他球员如果说也是效仿这种方式，就是说我认为我的价值不止目前国内能给我这些钱，那我去挑战，那 OK， 当然可以了。你如果去挑战，反正成功了，那你回来之后可能也许啊，比如真的能拿到一份更大的合同，那这是一好事儿。就是球员他比如去那儿，哎，能打上位，能打上这个一个稳定的位置，能够展现自己的价值，那可以。如果说你在那儿挑战失败了，你在那儿打不上球，天天坐板凳， 嗯， 那挣的钱也没有国内多，可能他自个儿就回来了。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这个就是人员出去，然后就相当于咱们说真的相当于深造了，就是你起码出去看看，是吧？相当于留学，你去看看两年，然后如果行，那当然可以。那回来，我觉得球员，咱们球员早晚还是会回来的。 嗯， 如果说他真的不回来，他的水平就这么高，比如说他去这个去到澳大利亚去挑战完了之后又回到，比如甚至去了 NBA 了。 嗯， 这不是现在报周琦说这个要去 NBA？ 哎，有个 NBA 的梦想哈。 哎，对，那当然更好的一个情况了，对吧？ 嗯， 那他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提高，我觉得也不错，就是起码它是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 嗯， 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未来就是男篮的水平会更高。所以我觉得我倒是真是支持开放，这个持一开放态度，让球员们， 嗯， 哎，想去哪儿去就去哪儿。如果他真能水平达得到，那当然是好事儿。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聊，我说之前这个2019年世界杯的时候，斯科拉说应该全面开放外援，不限制外援使用时间， 嗯， 然后国内球员去跟这个外援去竞争，这是一什么？就是说你球员出不去，你在自己的这环境里引入一点高手进来，然后去这个去对抗。当时这个逻辑啊，说实话，我到现在我也没法反驳。当然就是，这基本对这个观点是一半一半的这么一个态度。就是很多专家啊说，一个你要完全开放，你国内球员就没球可打了，就完了。那另外呢，一部分就是说，反正你一个队就是比如说哪怕有一个球员能打，20个队还有20个球员能打，那你国家队才需要10几个球员， 嗯， 是吧？那你国家队成绩可能会提升。而且当时西班牙也是这个西班牙的媒体，西班牙联赛放开的时候也说西班牙篮球完了，说都让这其他国家人给占领了。但是人家西班牙反而一度从这个2006年开始，在世界篮坛上几乎占这个一流球队的这么一个位置，甚至多次拿到这个世锦赛的冠军。在这种情况下，就人家并没有说这个篮球就完了。所以我觉得你国内稍微再思路放开一点，让这竞争环境变得更好一点，就好像你班里突然来了几个这优等生，然后原来那好学生是不是也得更玩命一点，对吧？也得可能多学习20分钟，就是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还是相对持开放态度，我觉得大家都把这个竞争就是想得好一点，那对于就是未来咱们中国男篮的一个提升其实是有帮助的，而不像现在，就是咱们现在看男篮比赛，是吧？这整个那心理状态真的跟以前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球员们，你说真正说有多少球员有这个诉求，说我一定要变得更好，变得更强，我再努力再提高一步，我觉得反而可能没有看到以前的那个状态。现在球员挣钱多了，但是大家这个上进心反而可能也没比以前更好。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铁饭碗不能这么端，而尤其在这种竞技项目上。对， 对，所以从周琦的这个事件，他的这个出路的选择上，也许会让国内的球员包括联盟去想一想啊，就是怎么去跳出舒适圈，去让自己的职业生涯获得这种更高的飞跃啊。我们也去继续关注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好，谢谢周贺给我们带来的评述，再见。 好嘞，再见。 哎，啊，刚才很多家里人也说，哎呀，如果周琦能在海外联赛啊，能让自己真的是把身体练得更强壮。 那在 NBA 那屋早就练强壮， 就 NBL 联赛，反正四五哥现在是不看好，是吧？就是 我觉得 NBL 的联赛和 NBDL、 NBDL 啊 相比，是不是 NBDL 那边更厉害一点？ 嗯，也是啊。 但那边呢，反正没事就吃个汉堡啥的，是吧？然后也没有把这个按照人家那个训练计划练出来。 嗯， 到 NBL 成为顶薪外援之后。他就一定能练出来吗？这个我也画个问号。 嗯，4178是说周琦自己得明白啊，他的这个事件属于一个特殊案例， 嗯， 没有什么代表性啊，这确实是个个案。 因为呢，有很多的朋友说周琦能不能够成为中国的博斯曼， 啊、 但是博斯曼那不是 C 罗梅西、 嗯， 他不是在欧洲足坛的顶流，他是一个普通球员，所以呢，他的经历是具有普遍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对于咱们在 CBA 联赛当中的周琦，他不是一个普通球员，他是一个顶级球员，他会有多家俱乐部去哄抢，才会造成呢他的价格会被抬升。但是大部分的中下游的这个球员们，就是这个联赛的基石、金字塔的底座，这些球员们，那现在的制度是不是更好的保护他们的利益？这可能也是中国篮协和 CBA 联盟需要去考虑的。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美网的女单八强，18岁的华裔天才拉杜卡努再爆了一个冷门，直落两盘击败了东京奥运会女单冠军本希奇，闯进了四强。我们也连线了网球的评论员葛小倩，她来点评了拉杜卡努的表现。 在这个八强阵容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位就是青少年球员，就费尔南德斯和拉杜卡努，其中拉杜卡努还是资格赛打上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会觉得说，哎，今年的美网是不是年轻选手在女单方面表现得特别特别好，然后是不是就是说他们算是黑马或者是超级大冷门。但实际上来说，当然刚9月6号费尔南德斯过了自己的19岁生日，就是这两位小将并不是什么无名之辈。之前拉杜卡努在温网就打进了第4轮，他在今年的美网表现也非常非常出色，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3位杀入美网八强的资格赛女将，而且这个还是他职业生涯2次出战大满贯正赛，上一次就是温网，连赢7场且不失一盘。费尔南德斯虽然他就是身高只有1米68，而且身形我们来看就是非常非常的瘦弱，但是他小小的身体里却含着巨大的能量。他在2019年的罗兰加洛斯击败了当时的8号种子纳瓦罗，成为第一位夺得法网青少年单打冠军的加拿大球员，也是布什尔之后第二位拿到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冠军的加拿大人。在职业赛场方面，他是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征战 ITF 的比赛，所以我们虽然看他年纪轻，但实际上他有很丰富的成人的这个比赛经验。所以就是今天在美网他爆出大冷，将2届美网冠军大阪直美淘汰出局，而且他那种自信我觉得是现在这一批年轻球员所普遍具有的。然后我们会说，为什么这届美网女单八强选手有2个青少年选手，这个从很大的原因上来讲的话，就是在之前那批像小威、像沙波娃退役，小威因为伤病的原因就是下半个赛季基本上没有打太多的比赛，然后其他具有统治力的大满贯冠军就是90年代初期生人的这些1989年的阿扎伦卡和1990年的科维托娃，他们都是有2座大满贯冠军，分别是2个澳网和2个温网，以及昨天被淘汰出局的穆古鲁扎，他也是2届大满贯冠军得主。这些球员 他们在年纪上以及在这种冲击力上都面临着更年轻的选手的这种冲击，也算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崛起的前夜吧。 而男网呢依然是小德镇守啊，来抵挡着各种各样的就是90后、00后选手的冲击。今天小德也将会面对一位年轻的球手贝雷蒂尼，继续来听听葛小倩的评论。那他还是觉得小德磨平对手的气势能力是独步天下的。 德约科维奇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以及在大满贯赛场上有可能在今年实现就是年度全满贯，因为他之前已经拿到了澳网、法网和温网冠军，正在冲刺美网冠军，所以他在面对年轻球员的这种耐冲击力，以及他对整个比赛这种阅读和理解力，以及就是将比赛带到对自己有利的这个方面，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接下来他将在四分之一决赛里对阵贝雷蒂尼。贝雷蒂尼今年是25岁，之前他们在本赛季已经有过一次交手，是在温网的男单决赛中，当时其实是意大利人是7-6先取得一个开门红，但是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情况一样，接下来就会被德约科维奇6-4、6-4和6-3逆转，然后和这个温网的挑战者被擦肩而过。当就是20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在赢球之后的这个赛后发布会上就很开诚布公的讲，哦，我是怎么样摧毁年轻人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意志的时候，所以我相信贝雷蒂尼应该会看到德约的这个赛后的采访。但是从第一天起就是塞尔维亚人的特点就摆在那里嘛，所以你听到德约说我怎么对付你，跟你实际站在场上去跟德约隔网相对，然后真的被德约这种调动也好，或者是按着打也好，真的是两回事儿。所以在整个交手记录方面，贝雷蒂尼是0-3落后。那接下来的美网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他能不能就是替年轻人们扳回一局，替自己扳回一局，让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德约科维奇打了一场非常焦灼然后也非常好看的比赛，3-1击败美国本土的外卡选手布鲁克斯比。我们对这个名字也非常陌生，这位20岁的美国球员打法非常非常全面，他的这个反手非常稳定，而且防反能力非常强，他的体能以及他年轻的这种身体可以覆盖全场，所以在第一盘比赛的时候是6-1领先德约科维奇，而且第二盘前半段也打得非常好，相当纠结。但是德约毕竟是德约，毕竟是20届大满贯冠军得主以及世界第一，所以他在比赛中前面一直在跟自己说，我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我的存在，就我希望整个气场能够流动到我这边。因为对手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非常强大，就是他让我就是变得显得有些慢了，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把每一分都打好，然后要渐渐磨平他的斗志，这个办法就起到了作用。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 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各项世预赛的最新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的 D 组第六轮，一场焦点战，法国在主场2-0取胜了芬兰，格列兹曼梅开二度，这也是两队的第十次交锋了。之前法国是9胜1负，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六场正式比赛全部获得了胜利。 另外呢，在这组的第六轮比赛当中啊，德国队是客场4-0大胜了冰岛。上半场呢，萨内助攻，格纳布里率先打破了僵局。此后呢，吕迪格任意球头球扩大比分。下半场，萨内和维尔纳先后进球。最终呢，德国是4-0大胜对手。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E组的第六轮，比利时在客场1-0力克了白俄罗斯。普莱特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比利时曾经是在主场8-0屠杀过白俄罗斯的，轮换了7个人之多。 C 组呢，意大利在主场是5-0大胜了立陶宛，小金梅开二度，乌特库斯自摆乌龙，包括呢迪洛伦佐以及拉斯帕多里都是取得了进球。这样呢，前7次对阵立陶宛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是5胜2平，保持不败。即便是轮换多达8人啊，但是意大利呢依然是轻松取胜。 还有一场比赛是爱组的第六轮，英格兰在客场遗憾的没有拿到3分，1-1战平了波兰。下半时，凯恩在禁区之外突然的发炮打进了世界波，莱万又助攻，西曼斯基在92分钟扳平了比分。 英超俱乐部呢拒绝放巴西国脚去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巴西足协向国际足联申请了制裁，实行国际比赛日之后禁赛5天的处罚。根据 BBC 的报道说呢，这8名效力于英超的巴西球员被禁止参加9月10号到14号的俱乐部比赛，分别是利物浦的菲尔米诺、法比尼奥、阿里松，曼城的埃德松热苏斯，切尔西的蒂亚戈席尔瓦，曼联的弗雷德和利兹联队的拉菲尼亚。埃弗顿的前锋查理松除外，因为太妃堂允许查理松参加东京奥运会所以呢巴西足协是做了一个特殊处理。 这巴西足协够刚的呀。这国家队和俱乐部之间一直以来就有这个你安不安排啊，能不能去，有这个矛盾。 其实我一直在想，如果说英格兰放行了， 那 英阿大战就有意思了。是吧，他放行了这八个人这要一进入名单，结果呢防疫部门来人了，告诉说你们八个啊，你们八个得隔离。就跟阿根廷那个哥四个一样， 对，那上场了之后突然发现，哎呦，比赛不能进行了，直接中断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一次英足总真的是挺冤的，但是没办法，巴西足协更刚。 对，因为现在确实呢在全球疫情的情况之下，因为各国的疫情的状况不同，各国的防疫政策也不太一样，所以呢体育赛事特别是这种跨地域 的 这种洲际的体育赛事，有很多很多特殊情况需要去处理。我觉得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是不是就是各国足协啊，各大洲的足联啊，也要相应的出台一些特殊的这个处理办法和政策。因为你要是一刀切的确不太合适。 因为各个州各个国家防疫的政策和疫情的发展情况都不一样啊。我们也是回到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继续来说一说周琦加盟澳大利亚联赛这事儿啊，他的离开给联盟带来了哪些启示。那我们也是继续来听听宋翔的分析。宋翔呢还是认为周琦在凤凰队这个新东家位置是会比较稳固的，在 NBL 的表现对他能够重新返回到 NBA 也有着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确实啊，周琦也是想重回 NBA， 这也是他这些年当中的一个计划或者说想法。但是呢要实现起来呢并不容易。那这次呢他来到澳洲打球确实会有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目前呢球队呢是9名球员，那真正的中锋呢只有1名，所以呢 周琦的竞争的环境比较的不是那么的激烈他会有大量的时间去维持状态，或者说保持自己的一个良好的状态。而且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这个比赛的数据以及它的这种参考性是被 NBA 球探或者 NBA 球队所看重的。那在这方面呢确实是有利于周琦重返 NBA。但是你要知道重返 NBA 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而且其实周琦在这个打澳洲比赛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现在呢还不得而知。因为什么呢，澳洲篮球它整个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特点跟它的这种要求呢跟 CBA 很不一样。我之前呢采访这个曾经在上海队效力的球员王彤，他曾经在澳洲的球队布里斯班子弹队待了4个月的时间。当时呢王彤呢是打比赛的时间比较少，但是更多的是跟队训练。他就说呢澳洲篮球的整个的这种对球员的竞争素养执行力要求比较高而且呢对抗性非常强。他说呢在训练当中呢有很多的这种犯规的动作，或者说这种非常这种激烈的动作都不会吹，或者说都不会认为是犯规。所以呢他就说呢如果你要去澳洲去打球的话，这在这方面呢要有心理准备。所以我们会觉得其实周琦呢虽然在之前他有过这种 NBA 的打球的经历，并且呢也是在发展联盟去打过挺长时间的球，但是澳洲的这种比赛跟这种强度呢跟 CBA 跟 NBA 呢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对于周琦而言呢这是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如果周琦能够打得特别好的话，他确实会进入 NBA 的这个搜索的雷达。那如果这个表现仅仅是一般的话，可能他后面可能还是要回到 CBA。 另外呢我们就是继续来说一说国足了这前面的两场比赛直接一盆冷水再加一盆冷水把我们拉回到地面上， 一大盆然后呢加 一小盆第二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觉得就是一小盆 一个小盆第一场是倾盆， 对 第二场 是这是当头一盆紧跟着一棒子 是，所以确实一下让大家都变得很清醒我们在十二强赛就是那一支最弱的弱旅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其实就心理上能放平了吧，那这还有什么可紧张的。 我就不认为国足是弱旅 不认为 对，国足就是第四档的球队 哦， 你这个比赛的目标，十二强赛的目标，你就是不能低于小组第四名 所以说 及格线，我认为60分就是小组第四 那越南这两场就6分必须妥妥的揣兜里，怎么能输给第六档的球队呢？ 反正你不让他超过自己就行 就必须得在这小组当中保持第四， 这是你符合目前的这个排名和身份的是吧上学的时候老师不也经常画吗，对吧那个前三名的中间的你王毅你们就是这个中游你考到这个全班正中间那位置就你就算合格了然后就得跟这个另外几个好朋友说你看老师给我下任务了对吧这次考试你们几个人努努力帮帮我考到我后边去 就别太发力差不多得了给我点念想 然后下回我帮帮你下回老师要求你的时候呢我考到你的后头这一般学渣都是这种想法， 都是这种心态 学霸都是往前挠似的， 对，学霸是那种目中无人型只有眼前的目标，学渣呢一般人缘都比较好， 对，学霸都是那个不需扬鞭自奋蹄的，人家自己就往前走 是但是你说这学渣还真是挺费劲的，又需要名师不停的来指导，这名师还得不嫌弃学渣平时这基础太差， 偶尔嫌弃一下没事反正你得帮着这个学渣提高点成绩 对，但是愿意长时间的陪伴学渣去度过那个瓶颈期再有一个提升的那个时机再加上这还得人缘特别好，还得别人帮衬这学渣想要考一个理想的分数需要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太多了所以接下来国足在面对越南的时候这就是一场真正的大考了你能不能 去证明你不是那个最弱的鱼腩，就在此成败就在此一战了。所以两连败之后，田英呢是说，首先是要平复心理，一定要总结总结这两场比赛战术上的得失。 未来的一个月啊，其实对国足来讲还是挺艰苦的，队员经历了这个联赛的疲惫之后啊，然后又去到了卡塔尔，又去隔离，又是比赛，而且两场比赛连败，然后应该说从体能到心态到心境上面都不好。这个时候的国家队的确是又要经历漫长的这种等待啊，这种独自的这种隔离，其实对中国队来讲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时候，心理跟身体上的疲惫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接下来的比赛看，之后的几场比赛场场生死战，我觉得国足最先应该重视的第一就是自己的这种心态跟心理的问题。第一场比赛呢，就是所谓的叫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是吧？我们低估了对手，有点这个轻敌了，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场比赛呢，我们又盲目的这个拒敌啊，有点畏战，这种战术感觉一前一后前化变化非常大。我认为本质上来讲，还是我们自己的战术体系、自己的打法风格不固定。咱们其实可以回想一下，当年米卢带领中国队去踢比赛的时候，世界杯出现的时候，你看不到说我们踢强队就密集防守、防守反击，踢弱队就大打攻势足球，没有。当时无论是踢谁都是这个阵型，前后差不了太多，战术风格也就是这样啊。我们踢谁都保持一个状态，以我为什么叫以我为主，这就叫以我为主，我自己熟悉的风格、擅长的打法我就稳定下来，跟谁踢我都是这么一个套路，都是这么一个风格，而不会随着对手的不同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哎呀，专家们还是觉得走到极端了啊，跟澳大利亚跟日本啊完全是两套战术风格。青柠仙子说，慧凡啊一听就是一普通女球迷，还是王毅比较懂球。那是我对自己是有着清醒的认知的，我在嘶吼哥面前我装什么大尾巴狼啊，就是一普通女球迷，要什么自行车啊。 我们都是球迷、啊、 真是 只有铁儿岛懂球。 Tony 伟说，咱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不喜欢跟学霸玩？哎，您这话打击面有点大，咱这屋说不定学霸还不少呢。 对、啊、对，学霸也有喜欢玩的学霸，是吧？ 学霸哎，也分什么类型的。 哎， 有那种就是平时跟学渣打成一片， 嗯， 但是其实夜里都在刻苦训练的 啊。 一到了考试的时候发现，哎呦，你跟我不是一波的呀。 进考场的时候俩人还聊呢，哎呦，昨儿那个游戏打怎么样，是吧？然后那个说的可热闹了，我昨天也没复习，就这个什么都没看 啊。 然后交完卷之后满不是那么回事。 嗯，这感觉实在是太伤人了。 我似曾相识 啊，似曾相识啊。好奇 啊， 索哥是哪边的啊？是那说哎昨天游戏怎么，然后一进考场一出来发现那个红榜上都是前面的那几个。那下边学渣也很明白，得跟我不是一波的， 永远得帮衬着人家，不是，是吧？就总得有班里边，他人家学渣是，这是为什么喜欢，大家都喜欢学渣是绿叶啊、 永远是做那个甘心当那个陪衬、 哎嗯、 所以那看到国足身上，又说回到国足了，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十二强赛当中得给自己一个清醒的定位， 嗯， 刚王毅给了一个，就是你得跟着自己的这个分档。 但是0001就说了， 嗯， 说王毅你太抬高国足了，怎么就第四档了？说我给你打个赌，能赢越南，你说吧，怎么都行。这不是我说的第四档，主要是 啊，这是亚足联分组的时候，分档的时候就给分到了这一档。 既然给咱分到这一档，咱就怎么也得往着这一档努力啊。 嗯。615奇案说，这个男足，中国男足的最大问题， 嗯， 感觉还是战略问题。小组第四是出不了线的。那既然出不了线，就应该立足美加墨呀，立足美加墨呀。 那就是这样的话呢，就不应该这么组队呀， 啊， 是吧？说既然反正也赢不了，啊，让张雨宁、郭田雨、韦世豪，让他们上场去啊，去锻炼一下，是吧？ 嗯。 嗯，但是关键咱这不是还有点想法不是？ 对，那而且是既然是走到这儿了， 哎， 那任哪一个教练组他都肯 肯定会有想法的。 嗯，另外呢，我也看到刚才好像是关老爷吧，还是谁，说十二强赛这个比赛呢，不是拿来练兵用的。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国家队来讲真的就是这样，你十二强赛比赛你就当成世界杯打啊。刚才天鹰说这个世界杯说咱也打不到卡塔尔，我不同意。咱前两场比赛咱已经在卡塔尔世界杯球场打过了， 咱就把这个就当成是世界杯正赛踢。 咱要是在世界杯正赛当中，你最多不是也就在这球场踢三场球吗？ 嗯，也不过你碰上的也就是日本啊这样的球队吗？K 说谁给解释解释上一届十二强为什么一胜一平两负韩国伊朗，现在这两场国足的国内球员感觉都不敢做动作，跟日本的差距有那么大吗？上一届跟韩国的两场可都是有来有回的啊，是身体疲劳还是心理原因？同一批队员日韩伊朗，当然年纪是岁数老了四五岁了哈，还是心态上，就是整个的大家队内的氛围，你看从第一场跟澳大利亚之前都觉得哟必须要在澳大利亚身上拿分的，但是到场上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根本你攻也攻不出去，守也守不住，这时候发现好像战略布置上出现问题了，定位出错了，跟日本的时候呢又过于的背上了第一场的包袱，那就是您看到的这结果。 我觉得最重要的呢，足球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它不是说某一个环节就能解决的，就是说我换一个教练，我就能够马上让这个球队脱胎换骨，或者说呢我就规划几个球员，这哥几个在前面七十咔嚓把球都进了，咱就拿下比赛，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它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甚至包括在我们不得不提，就是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各个联赛当中面对疫情的处理方式不同。就咱们的联赛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踢九场球，这些国脚都是各个队的主力，他们在三天一场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封闭赛区里面，你说他能够一定会是以一个最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出现在世界杯预选赛的赛场上吗？不同的国家的球员面对着防疫的压力，面对着联赛的节奏，面对着来自于外界的舆论，好像也都不一样。而当他们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同的时候，是不是这发现场上战斗力也不一样？它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给您一个这个九阶的魔方，跟着转吧 啊， 转吧。 对，所以对国足现在来讲，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真的放回搁回肚子里，真的是摆正一颗平常心，踏踏实实的准备接下来比赛。这接下来这一个月，国足给了八个字，是吧？要继续的怀抱希望，然后刻苦训练，但是这一个月在海外，那个心态也是挺难熬的，需要不断的去调试。 那在海外的这段时间呢，看看能不能够有热身赛吧。如果有热身赛的话，可能相对来讲能够更好的调动一下球队的比赛感觉和节奏啊。永春堂药店说，小时候不好好学习，初中高中能好得了吗？就你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呢，是吧？请个外教有啥用啊？就反正咱我一直以为22个字母呢，打八折学。 这个学习的事儿怎么总打折呢？ 咱现在就是国足，就是你发现这样的，就咱们的联赛也经常是这样的，动不动给你打个折。联赛30轮，咔嚓打一折，打一七折多一点，是吧？22场。 所以我们也不只是仅仅做这种横向的比较了，这一届跟上一届啊，主要还是要看看接下来国足怎么去解决眼前的问题。天人也说这个进攻端规划球员要解决得分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好这一点的话，他还是比较悲观的啊，觉得下一场依然难以迎来十二强赛的首胜。 需要尽快的明确确定自己的这种战术风格，我还是这个想法，就是说在亚洲的十二强赛当中要抛弃幻想，就是做到中国队员密集防守，把进攻交给这些规划球员，让规划球员去解决战斗。我认为中国队员密集防守这一点现在看至少已经做到了，而规划球员解决战斗的这一点现在没有做到。如何让规划球员更好的小团队作战可以解决战斗，我认为才是当下 下一步国家队要做的重点工作，才是国家队在下一步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让规划球员可以在这种单兵作战、小团体作战的时候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接下来的比赛，我个人比较的悲观，我认为接下来的比赛国家队依然很难迎来自己的首胜。我认为对手的士气高昂，而且表现远超我们，战斗的欲望、比赛的欲望、比赛的状态也比我们好，除非出现重大变故，否则我认为下一场中国队依然会面临一个斗志昂扬，就是比我们斗志昂扬、比我们信心更足的对手。因此我认为如果不解决好我们自己的规划外援、规划的球员集体作战、小团队作战、单兵作战解决战斗的能力的问题，不解决好我们的这些规划球员进攻的问题，我认为中国队迎来首胜的距离还很远。下一场比赛如果还是这个问题，能打平就是运气很好了。我在前两场比赛之后继续保持悲观的态度。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国家队的备战需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更好的舆论环境。从现在看，就是前方传来的很多的这些消息，其实都是对国家队的这种舆论形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前方的这些人的这些传来的这些消息，往往成为大家抨击的这种对象哈、成为大家攻击的这种对象，因为它的出现，它的传递出来的东西其实并不合理，也并不符合人们的判断跟心理预期，它出现的不合理。因此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为国家队的备战做准备，舆论环境也非常重要。因此我觉得就是国家队接下来的情况还是要做好这种舆情的这种分析，做好舆情的应对，就真正的国家队的话，前方传递回来的东西真正的要有意义、有价值，不是那些让国家队在风口浪尖上挨骂的信息。所以我认为国家队应该对这种前方的这种传递的消息有更好的有掌握，更好的有判断，在这种信息方面给国家队创造更好的环境，不要让这些东西干扰了、影响了国家队的备战。 哎，一号线就说了， 说什么？ 天鹰，现在 很低调， 低调了，国足有希望了， 对越南有希望了啊！但是 The Three 也是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针对性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天鹰连线的时候，天鹰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规划球员全部都是同质化的前锋型球员，缺少这种中场能拿球、能控球、传出关键球的球员。你比如说像伊沃，是吧，比如说像高拉特，哪怕比如说像特谢拉这样的球员， 就是高拉特不能够为国而战实在是太可惜了啊。但是6306也说，其实在之前面对像尤其是像对日本、澳大利亚的时候，是不是能上上像徐昕，像其他这些球员， 像小池、石中国、是吧，这种相对来讲防守属性更高一些，就是我们在那场比赛当中的中场球员呢，更多的，如果大家玩足球游戏，它偏向这个 CM， 就是中场的球员，是吧？咱上一个 DM， 上个 DMC， 对，所以在人员的选择上，面对越南的时候，也得更理智一点，尤其是得真正的研究好对方现在踢的都是什么套路和战术。咱别再把越南研究成澳大利亚了，这才是最可怕的。正说一直护犊子的天鹰这次说的真理智啊，一点都没错，对越南才是最不能轻敌、三分稳拿的一场比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拿分。 你先任我行就说了，咱的水平确实不咋地，但是到目前还不至于说打越南也这么悲观吧。其实我挺同意任我行的这个观点的。你说咱们在40强赛的时候上来之后，应该打菲律宾是吧？什么的，就也是这么紧张，就跟这场打越南之前的这个氛围是很像的。就前面那球给咱输的有点心里没底了。 对， 面对相对实力比较弱的球队的时候呢，自己也紧张。包括在那段时间，你看国足的内部，训练呀，包括一些媒体宣传呀，感受到的压力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 这和在打澳大利亚队比赛之前的那个 媒体宣传氛围也是不同的。打澳大利亚比赛之前，大家可以看国足队内的整个的媒体宣传也是一片向好。 嗯， 那大家拍拍自媒体啊，做个小节目啊， 嗯， 连连麦啊什么的， 还是挺轻松啊，而且很乐观。 但是你看这一个月的时间， 嗯， 看如果还能这么做啊，还能该拍什么该就拍什么，该连什么就连什么，就该聊天喝茶就聊天喝茶。 嗯， 我觉得赢越南没问题。如果这一个月就是陷入到一个非常压抑的氛围当中，你本来就在海外，在一个防疫非常严格的泡泡里面进行训练和生活，你再有一种情绪上的压抑不让大家放松，这比赛就不好打。 嗯，如果还见天了就哎组织一起开开会 啊， 总结总结之前的这些失败的教训， 嗯， 那就更压抑了。还是要做好合理的心理上的疏导，因为毕竟这种泡泡里的比赛真的不容易啊。 嗯， 相信国足在保障方面，既然我们已经是做到了，真的是，如果满分十分，我们有十二分，那就把这个就做到极致。在心理的方面，国足团队里也有这心理医生啊，专门去照看一下大家的精神的状态。 这叫什么 ？Kizzy 是吧？ 嗯， 说中国现在最好的 DM。教练席上呢， 也是 是啊，最能跑的 DM， 确实 在场边吹头发呢， 是在吹头发呢啊。所以现在的国足，咱也不要给李铁太大的压力。说什么？他是还有球迷在网络上揶揄说，李铁指导也是一位战术鬼才啊。这两场比赛完全是两个策略，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国足自己对自身有一个清醒认识，而制定一个相对固定的战术打法。 嗯 嗯， 另外这边呢，张翔也说说咱要中场有个卡努特这样的， 嗯， 就够用了啊。好家伙，您这个起步也挺高。 这也有点太奢侈了吧。 卡叔这也是这个欧洲算顶流的球员。 嗯，日下长河说对越南应该不会像前两场那么被动吧。 嗯， 但可能场面上还是下风球，赢面儿不会特别大。嗯， 昨天听几位媒体的老师在聊起来，就是这两场比赛最鲜明的体现出来，就是咱们的球员的比赛阅读能力不够，就是大家的行动不够统一。为什么不统一？就是大家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对于比赛局面的判断是不一样的。这个可能是李铁需要去调整和改变的吧。 嗯，所以这也是之前没有热身赛啊导致的一些侧面反映出来的问题。看看接下来这一个月是不是能够有所改观。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请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1025动生活。那今天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王安利教授介绍教师的常见疾病以及如何通过运动锻炼进行预防。 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芳漆。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午后到入夜前后仍然会有雷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风雹天气，晚高峰请合理安排出行。另外提醒大家近期要避免去山区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今天有全市雷雨天气，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7到18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较为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今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中等。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